这年拥有爱人在身边，只怕太过冒险，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 算迷恋你。 把

华丽上没有钟声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她的名叫辛迪拉。她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她丑小鸭。春去秋来没变化，她心中只有一泡旧想法。辛迪拉拉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

到，昨天终究会来到，所以不计较，只要彼此可以过得更好。当初爱的是你，当我哭泣也是你，在我的身边，让我尝到有被爱的感觉。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掉，虽然那滋味会慢慢的慢慢的淡掉。今晚我们见面算不算最后一遍，答应自己不流眼泪。我们在散步，我们在残酷，心里早已哭，谁要说出口，谁要当凶手，你还是我。我们的全部，所有的全部，只要在一步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拥有得到自由。 请你不要 cry like this is a surprise， 哭出来哦，你没听是个男孩，我的爱并没有改，是时间作怪。 Anybody can be talking, anybody 将天下来 almost there, that's all that we have left. 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掉，虽然那滋味慢慢的慢慢的淡掉。今晚我们见面算不算最后一面，答应自己不流眼泪、 yeah、我们在散步，我们在残酷，心里早已哭，谁要说出口，谁要当凶手，你还是我。我们的全部，所有的全部，只要在一步自由。我们在散步，我们在残酷，心里早已哭，谁要说出口，谁要当凶手，你还是我。我们的全部，属于的全部，只要在一步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拥有

还是醒不了，病了却不发烧，我找不到解药，不如睡一觉，明早就会好。忽然开了窍，发现自己太重要，早睡早起身体才会好，怎么为了他都忘掉，想自己说早上

的风，美丽的梦，我要和你飞到天空中。 春天不可以，傍晚有四十五度热的心情。冬天不可以，可以和你坐在草地看星星。还有寒夜阴天也不可以，装酷装傻戴太阳镜。就算你叫我大天不可以，为何只有夏天才最神奇？风刮成一冰激凌，这一夏天的风，美丽的梦，我要和你飞到天空中。让耳朵那么响亮，雨很轻松，看到了最完美的笑容。这一夏天的风带我的梦，能到你的心中对你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快乐，就算我不知道，也值得要和你快乐，要给你快乐，夏天的快乐。明天不可以，可以和你看每日星座分析。后天不可以，陪你在夜里守在天之交集。因为我会为你着迷，像夏天无法抗拒红豆刨冰。也许我不能够逃离你物质身上的爱情教育。夏天的风将我迷惑，你的微笑带动了脉搏。就算地球不蓝了，海都干了，我也戒不掉你的笑容。这一夏天的风带我的梦，能到你的心中对你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快乐，就算我不知道，也值得要给你快乐。 想不起有错，怎么隔里？ 失火，看到姑娘如何挨过，无悔如我未到都察破，你会否关心我，看她简简单单足够开心，不需太多，然而细心一想，我也可这样过，明天的天灾这么的多，你所知道出今天的歌，好好的播，无花果今天开不到花，最终都结果，人哪会计算到担保不错， 畅游北京，欢乐无限。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，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。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.visitbeijing.com.cn。 咨询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-12345。

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 Thank you.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